今天的北京而独名。唐宋以来，借助潮白河码头和金鱼古道而兴起，素有天子脚下御驾行宫之美称。如今的沿江成为 CB 运白领追捧的安家之地，是三河市连续六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发展支柱，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7月18日，星期二。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。人民日报消息，山东省卫计委近日发布了短缺药品的监测预警公告，17种药物库存已经亮起了红灯，其中抗狂犬病的血清等已暂无库存。新华网消息，四川省推进实体零售创新转型4年的行动计划近日发布，提出将积极发展便利店和社区超市，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。湖南长沙近日印发通知，将对在长沙应征入伍的大学义务兵，按照15000元每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的奖励金。郑州交警部门近日开始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严重处罚，对于经斑马线不减速的，处50元的罚款，扣3分；对行经斑马线有行人正在通过不停车让行的，处罚200元的罚款，扣3分。浙江杭州目前出台地下空间开发用管理办法，明确规定地下空间禁止建设住宅、学校、养老等项目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万楼出租，三河时段贾林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，原俊飞商业大楼，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，整租和分租均可。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，13831663890。 清风徐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，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，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，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给你快乐。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《爱情公寓》，没错，就是那部电视剧的主题曲。那这部电视剧呢，自开播以来受到了观众极大的关注，幽默诙谐而又现代时尚的喜剧风格深受各个阶层观众的喜爱。我们一起来听《爱情公寓》。 其实我也明了，对的人那么少， 能够一起到老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 烦恼，怕身材不够好，怕美丽会变少， 总是不明了为何要烦恼，世界太纷扰，自在就好。 总是为他们烦恼，浪子哪里去了，青蛙也做主角， 总是被女人的无聊累到爆，那些事有什么大不了，他们想过心灵驾到， 他们想天晴难以预报， 在同一个频道，心天天在跳、 oh, 我只要你的笑你的好， 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， 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， 我在想你奔跑，我想让你看到，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， 我想逃嫌我吵嫌我闹，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，目光已经到达，那比什么都重要，为他们烦恼，怕伤心忘不掉，怕爱情会退烧， 其实很明了，何必再吐槽，有人放自扰自在就好， 总是为自己烦恼，情书总不消掉，告白没有人教， 总是被男人的糊涂相高扰，说愿意只不过想要， 我始终执着地相信你依然代表我的心，在同一个频道，心天天在跳、 oh, 我只要你的笑你的好， 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， 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， 我在向你奔跑，我想让你看到，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， 我想逃嫌我吵嫌我闹，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，目光已经到达，那比什么都重要，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， 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， 我在向你奔跑，想让你看到，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， 我想逃嫌我吵嫌我闹，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，目光已经到达，那比什么都重要，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， 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， 我在向你奔跑，想让你看到，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， 我想逃嫌我吵嫌我闹，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， 目光已经到达， 那比什么都重要， 承诺。

永远不要期待别人的拯救，只有自己才能升华自己。你做好了多少容量，就能够吸引对等的人与我们相遇。否则，再美好的人出现，再动人的事情降临身边，我们也没有能量去理解和珍惜，终将擦肩而过。 梦里一串心碎的瞳孔，迷雾重重，千年的期待，花落人不同，看别林林总总。千红春夏秋冬轮转的时钟，南北西东流逝的烟柔，时间像渗透，空空一双右手，一步走情深意重。 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。你用宽容原谅自私，心情像是一场白纸，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。 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二，农历6月25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3度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25度。廊坊多云，34度到25度。首都北京晴转多云，33度到25度。济宁、天津阵雨，35度到28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不过你的头发非常爱出油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？头发出油的原因之一，饮食和作息不正常。如果你吃饭特别油腻、辛辣，或者经常食用油炸食品、垃圾食品，那你的头发出油严重就很正常了。还有就是可能经常熬夜、睡眠不足、精神压力大等这样的原因，也会导致头发枯燥还有出油。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、作息规律，少吃高脂、高热量、辛辣的食品，注意多运动，保持良好的心态。头发出油的原因之二是洗发水选择的不当。现在大多数洗发产品都是含有硅，硅是一种封闭剂，经常使用的话感觉触感很好，但是会让之后的护发品无法进入头发当中，也会引起出油、脱发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的头发出油严重的话，一定要选择无硅、纯植物并且有控油效果的洗发水。头发出油的第三个原因是洗头发太频繁了。头发出油的第四个原因，过度的使用化学类美发用品。第五个原因，护发素和发膜使用方法不正确。那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避开你的头皮部位，只涂在发丝就可以了，尤其是发尾这样的干燥毛躁的部位。重视一下你的头发，整个人的气质也会提升的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 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如果你整天坐在办公室，膝关节呢就会缺乏关节液这种润滑剂，容易导致膝盖疼痛。坐在椅子上，伸直双腿，脚跟离地，紧绷膝盖上方的肱四头肌，两秒钟后放松，如此重复五遍就可以起到润滑膝关节的作用。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眼睛。 玄子叫做时间的沙，来自他的专辑看走眼。只有经历才能有心态上的转变，爱情不一定都需要沉重的表达。玄子呢也想用这张专辑表明他对爱情的态度，一起来听到玄子带来时间的沙。 你把手在风中等承诺，一封信一年时间都掠过，一颗心消瘦撩人的寂寞，回忆都是负荷。两个人在喜悦中散去了，我的手被温暖过，幸福了。但缠绕情的帷幕落下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时间的沙，化作浮尘落下，泪水哭在自己尝，可咽着心酸吗？时间的沙，让爱散去花花。早已将思念

下面出场这位歌手呢，叫做小柯，他是一位全能的音乐创作才子。小柯的音乐大多都是带着丝丝的愁绪、淡淡的哀伤的歌曲，但是这些伤感的情歌绝对没有影响他个人的爱情观。一起来听到小柯带来《疼》。 我们转过脸，看太阳缓缓升，鸽子依然落在屋前，却不是从前的那只。当我们抬起头，已过二零年纪，看着呀满天的那颗曾经是嫩嫩的绿，那么多的枝枝蔓蔓遮挡住的是那些往昔，接着另一个往昔，那么长的缠绕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，接着另一个回忆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离参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要这天比日还要许久呢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这刚刚才开始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用枝桠缠绕往昔的回忆慢慢说，转过脸看太阳缓缓升，鸽子依然落在屋脊，却不是从前的那只。当我们抬起头，已过二十年纪，看着那满天的那颗曾经是嫩嫩的绿，多的枝枝蔓蔓遮挡住的是那些往昔，接着另一个往昔，那么长的缠绕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，接着另一个回忆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离参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，还要许久呢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这刚刚才开始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用枝桠缠绕往昔的回忆慢慢说，长吧，离参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要遮天蔽日还有许久呢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离参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缠绕往昔的回忆慢慢说。 If I got locked away and we lost it all today, tell me honestly,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? If I showed you my flaws, if I couldn't be strong, tell me honestly,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? Right, I'm on no. If I judge for life, man, would you stay by my side? Or is you gonna say goodbye? Can you tell me right now? If I couldn't buy you the fancy things in life, shawty, would it be alright? Come on, show me that you don't. Now to

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强新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多市智达0316-3725-888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陈小春，叫做《爱的相反》。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，陈小春变身成为了科学发明家，发明了能穿梭时空的机器，借此怀念过去恋爱的时光。一起来听到《爱的相反》。 只是留给我一次机会，要我后悔，要你流眼泪。这时候窗外不蓝不灰，大概连路灯也好累。为什么天亮一定会天黑？我不想你的慈悲为我会变成伤悲。有一种爱的相反，不是恨，不是冷淡，是在我们之间不可能的预感，带来痛的幸福要如何承担？你说你要安全感，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，才承认我们之间是习惯是贪婪，因为两个人都孤单才更孤单。有一天忽然发现月亮，因为阳光才变得灿烂，这双手曾经接过弯弯，就算要偿还也不忘。没什么看在像是这一场，要不要我送你到车站，到下段情感。有一种爱的相反，不是恨，不是冷淡，是在我们之间不可能的预感，带来痛的幸福要如何承担？你说你要安全感，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，才承认我们之间是习惯是贪婪，因为两个人都孤单。有一种爱的相反，不是恨，不是冷淡，是在我们之间不可能的预感，带来痛的幸福要如何承担？ 的，你说你要安全感，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，才承认我们之间是习惯是贪婪，因为两个人都孤单才更孤单。 只要彼此的情节，爱 起来开车，自由的方向右转，抛开烦恼再左转，穿梭时间的荒漠，寻找失去的颜色，这一整天一片一片光明，越过传说那条河。 我开着车，你唱着歌，前面就有爬山坡。哇哦哇哦，此时此刻，梦是什么？我开着车，你唱着歌，有爱路上不寂寞。花开花落，有谁舍得青春快乐？ 早晨，我们一起来开车，自由的方向右转，抛开烦恼再左转，穿梭时间的荒漠，寻找失去的颜色，这一整天变一片光明，越过传说那条河。 我开着车，你唱着歌，前面就有爬山坡。哇哦哇哦，此时此刻，梦是什么？我开着车，你唱着歌，有爱路上不寂寞。花开花落，有谁舍得青春快乐？ 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，原俊峰商业大楼，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，整租和分租均可。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，13831663890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大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音乐和啤酒，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，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追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等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争执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总会有一天属于你的都会回到你身边。时间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你值得拼了命去付出、拼了命去抓紧的东西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，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。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折磨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。 看起来幸福的人心里也许有难言的苦，时常挂着笑的人心里也许有无声的泪，炫耀生活的人可能远没有表面那么风光。所以不要跟自己过不去，不要纠结于别人的评说，照着你自己舒服的方式去生活，你的幸福不在别人眼里，而在自己心里。 我闯了祸，你却还拉着我，这一吻我无力再承受，转过头不让你看见我软弱，就怕你是同情我。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， 只顾衬托，却不曾为谁停留。一生的胸口依然是我，只有你能看出我在怕什么。回头那天，会不会有谁救赎我？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？吹过的风筝在我身旁，声音在远远越长。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。现在才懂，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。沉默却不曾为谁停留，你会的彩虹划过天空，好像谁都看穿我在怕什么。回头那天，会不会有谁救赎我？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？吹过的风景在我身后，声音在远远越长。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，可是时光它从来不停留。人懂得爱，但时光来解冻。原来我的尽头就是让自己回头，去天涯海角，只想守着你那个梦。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，梅花瓣片片飘过身后，香气越聚越浓。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，可惜时光它从来不停留。人懂得爱，但时光来解冻。自己不再让自己难受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只想守着你那个回眸。 的手，我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你一个眼神我就能明白，在你心深处那份激动感慨。看着你掉泪，看着你喜悲，我真的在乎你的一切。愿意挑战最难度的爱，约定好我们永远诚实对待。有人都在猜我是你的宝，不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，能让你快乐等到你欢喜，缘分总不是

继续来听歌，下一首歌呢来自 GS， 叫做最远的位置。这首歌呢是他们签约华研之后不久写的，是 Justin 挑战 K 歌的作品，一起来听到 GS 带来最远的位置。 忘记会不会比较懂事，纪念的照片看来多讽刺，想念算不算一种窥视，反正没有人填心中位置。爱太迟，我来不及解释，你太直，伤害分不清戒指。我站在离你最远的位置，收拾在寂寞泛滥的城市，伤心的自以为是，像种快乐的孩子。你站在离我最远的位置，用你最残忍冷静的坚持，怎么将伤口掩饰，对你的笑用最优雅的方式。想念算不算一种窥视，反正没有人填心中位置。爱太迟，我来不及解释，你太直，伤害总不知节制。我站在离你最远的位置，消失在寂寞泛滥的城市，伤心的自以为是，像种快乐的孩子。你站在离我最远的位置，用你最残忍冷静的坚持，怎么将伤口掩饰，对你的笑用最优雅的方式。太过不可一世，总是意气用事，说到此为止。我们找不到一种方式结束这荒谬的故事。我站在离你最远的位置，消失在寂寞泛滥的城市，伤心的自以为是，像种快乐的孩子。你站在离我最远的位置，用你最残忍冷静的坚持，怎么将伤口掩饰，对你的笑用最优雅的方式。 心悬在发烫的胸膛，思念静不下，彻夜不停在嚷嚷。不管我飞向你去的地方，朋友都劝我将你遗忘。他们是不是从不曾彷徨，不能再承受这孤独的重量。离开的你我没有办法说放就放，原来我不是那么坚强，原来我也想

去，对未来多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就是爱，莫非的就是思念。第一次无力面对，第一次妥协，第一次不想说再见。我望着你渐渐走远，泪已不知不觉的坠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酸酸的感觉，像柠檬搅拌着蜜糖滋味，有一点烦恼，反而觉得更好，让把火在心里烧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轻飘飘的感觉，透过你的晚安才能入睡。有一点无聊，却又觉得很好，明知道一无可救，要去停止不了。 夏天继续带给你最动听的音乐，下一首歌呢来自 Imagine Dragons 梦龙乐队，叫做 I Love You All The Time， 梦龙的音乐最迷人的特质呢，就是融合了电子乐和摇滚乐的时尚曲风，那主唱来回自如的真假穿梭，以及让人时而坠入云端，时而潜入深海的如冒险一般的体验，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刺激。我们一起来听 I love you all the time。 I'm never alone, I look at my phone. If I call you up, you never read home. I love you all time. Feet up and high, never among guys. A smile on my face, I'm easy to cry. I love you all the time. I can tell by that look in your eyes, got the look that rolls you by the seat to your head. I can tell you're gonna take your love, babe. I can tell by that look in your eyes, got the look that rolls you by the seat to your head. I would beg you C'est toi, c'est la soie, et toi, elle et moi, into your bovo, très bien, nous la la, I love you all the time. Sweet creature. hearts and one home. It gets harder when we argue. You know, seven, I know. But oh, sweet creature, sweet creature, wherever I go, you bring me home. Sweet creature, sweet creature, when I run out of. 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生活不总是忙碌，